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伴随着嗡的一声轻响，小五身上绽放的红光都如同海纳百川一般被吸入他本体之中，只有额头上那代表海神岛顶级依靠的红色光点还在闪耀着光彩。灵魂与本体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契合过程。 海神第八考，复活伙伴任务完成。第八考完成度 50%， 需继续增加实力，吸收魂环魂骨，完成全部考核。 小五终于复活了。 扑通一声，唐三扶着海神三叉戟跪倒在地。此时此刻，他才感受到来自于全身每一处的剧烈痛苦，才感受到大脑如同被掏空了一般的虚弱。可是这还重要吗？不重要了。复活了小五，这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唐三深信神是不会骗人的，小五终于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复活了。金色的神光悄然消失，唐三也随着那神光消失的同时倒了下去，倒在了小五身边。即使是这样，在他昏迷前的刹那，还不忘紧紧地握住小五一只温热的小手。为了能让小五完美的复活，唐三可以说是将自己的精神力不计透支地释放。他身心无比紧张，除此之外，更严重的是他还要承受剥离魂环带来的伤害。要知道，想要从自身剥离魂环，必须是有大威能的人。如果不是有海神之光作为后盾，唐三这魂环剥离出去，连想要通过猎杀来获取都不再可能了。但哪怕是蓝银皇这个武魂废了，他有海神之光的辅助，本来是不用承受那么大痛苦的。可是他为了让小五的复活能够完美，一下子将自己的九个魂环全部剥离出来，这种痛苦比扒皮抽筋还要恐怖。唐三当时却愣是半分没反应，实在是因为精神太过集中。魂环越强，剥离自身所带来的影响就越大。可以说，他这种强行剥离已经伤了元气，哪怕是后来收回了40000年魂环也无法避免。这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经过了海神之光的一次浸润，再加上自身有六大魂骨作为基础保护本体，否则他这种剥离自身魂环的做法直接就会伤及根本，永远也无法恢复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，周围已是一片漆黑，剧烈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，那种痉挛式的剧痛令人根本无法忍耐。唐三想要睁开双眼，却发现自己的眼皮很沉，忍不住低低地呻吟了一声。 小三醒了。 小五怎么样了？ 哥，我在呢，你别动。 话音未落，唐三的感觉已经恢复了几分。他发现自己身体周围很温暖，似乎靠在一个柔软的怀抱之中。宛如天籁一般的声音在唐三耳中响起，那声音就像是一股最强烈的兴奋剂，刺激的唐三竟然直接睁开了双眼。月明星稀，周围的光线十分暗淡，可唐三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那近在眼前吹弹可破的娇颜。小五似乎比以前更美了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皮肤上闪耀着一层莹润如羊脂玉一般的白，长长的蝎子便垂在一旁，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正焦急地看着唐三。在那双美眸之中，再也没有了半分空洞和茫然，有的只是无尽的深情。这重逢的一刻，唐三等了太久，连他自己都已经忘记过去了多长时间。自从当初小五为他献祭之后，他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快乐过。眼看着活生生的小五出现在眼前，唐三喉中顿时像哽住了什么一般，本有千言万语想说，可这时候却无法说出更多。 小五。 哥，你好傻，大明和二明他们。 小五，不哭，大明，二明，他们也绝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他们如此伤心。等我成为海神后，一定召唤出他们的灵魂，与你再见。 支撑着说了这么长一句话，唐三身体一软，又昏了过去。只不过这次他是满足的昏迷。小五终于复活，他最大的心愿已经实现了。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小五美眸中滚落。他复活醒过来之后，就一直照顾着昏迷的唐三，顾不上其他。此时他再也忍不住悲伤的泪水，为了复活自己，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伙伴献祭，他的爱人也身受重创。 小三说的对，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依旧要活着。他比我强，短短几年时间就帮你复活了。孩子，珍惜眼前人吧，不要难过和悲伤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们应该迎接新的生活。 谢谢你，叔叔。 上次你和他来这里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称呼我的。 爸爸。 小三元气大伤，不过他身体强韧，休息一段时间会好转过来的。 爸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 唐三再次醒过来时，已经又过去了一天的时间。一天的缓冲，蓝银皇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能力已经令他的身体恢复大半。虽然依旧全身剧痛，大脑依旧昏昏沉沉的，但唐三的精神已经好了许多。感觉开始恢复之后，唐三顿时觉得全身清爽。他发现自己依旧靠在小五怀中，但身上的衣服却已经是换过了，而且没有一丝复活小五时留下的血污。小五垂着头睡着了，唐三没有动，他怕惊醒小五。显然小五一直都在照顾他，已经十分疲倦了。缓缓地深吸口气，唐三打起精神，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。 现在看来，我的经脉骨骼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但魂力受到了一定波动，在体内有些紊乱。受创最深的反而是精神力，现在脑海中的精神力感觉乱糟糟的，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只有先恢复了身体，才好让小五安心呢。 魂环技能的使用要由精神力控制，可以说与大脑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强行剥离了五个魂环出去，对唐三的精神力自然创伤不小。不过幸好虽然精神力散乱，还有那海神的三叉戟烙印在，依旧盘旋在他那进化后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周围，似乎被海神之光吸引着似的，像是一块块精神碎片，可却没有脱离控制。唐三闭上双眼，运起紫极魔童的修炼方法，开始修补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复活了小五，自己的身体只是受到了这种程度的损伤，已经令唐三相当惊喜了。 还真是得好好感谢海神之力，如果不是海神之光，复活小五绝对不可能这么顺利，也不可能只是暂时复出魂环。成为神的候选者或许不止我一个人，可是敢像我这样把自己魂环剥离的恐怕还没有。没有重新吸收魂环之前，不知道是否能够恢复蓝银皇的各种技能。不过目前来看，我现在的魂力并没有减少，还是91级的水准，只不过相对虚弱，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蓝银皇不能恢复也没什么，剩余的四大10万年魂环每一个都有两个技能存在，仅仅这四个魂环也要强过一般的封号斗罗了。更何况蓝银皇受损并不会影响到我那只是吸收了一个魂环的昊天锤。原来这就是双生武魂的优势啊。 唐三探查清楚了自己目前的状况，开始静下心来，恢复自己的精神力。他通过自己能够控制的一小部分精神力，小心地刺激海神之光，再以紫极魔瞳的修炼方法，以海神之光将自己那些破碎的精神力碎片聚拢吸附在一起，缓缓融合。刚拥有海神之光的时候，感觉这个技能就像是鸡肋一般，似乎只能威慑那些海魂兽和海魂师而已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三却越来越发现它妙用无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甚至比海神三叉戟还要重要。毕竟以他现在的能力，海神三叉戟也需要海神之光才能真正开启效果。唐三整整用了3天的时间才完成了自己精神力的修复，而他的身体也已经在这几天中自行修复，恢复到了原本的状态。除了少了几个魂环和魂技之外，并没有太多的变化。从整体上来看，他的技能其实也并未减少，失去了小五那块魂骨，得到了2块更强魂骨的补充，失去了5个魂环，却又得到了2个10万年魂环。整体上看，他的技能甚至比以前还多了一个。淡淡的金光弥漫全身，此时唐三已是盘膝坐在冰火两仪眼旁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黄金铸造的一般。唐昊站在一旁注视着自己的儿子，小五站在唐昊身侧，美眸中满是关切。唐三母亲阿银的蓝银皇本体，自从那天受到了海神之光的照耀后，短短几天时间，本就庞大的身体又生长了1/3。唐三的蓝银皇传自母亲，血脉相通，那海神之光对于一般魂师来说，只会给他们感受到光明和温暖，如果是邪恶的武魂，还会受到强有力的打击。但对正在不断生长中的阿银来说，就像是阳光对于植物的光合作用，再加上唐三与他气息一脉相通，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就得到了莫大的好处。本来冰火两仪眼这天才地宝之地就令他修为增长极快，经过神光照耀之后，阿银的修为已经正式进入了万年境界。短短数年时间就能恢复到如此程度，成为达到蓝银王的级别，这近乎是不可思议的。不过这也和阿银的底蕴有关，他本就是10万年魂兽，拥有蓝银皇血脉的他对于蓝银皇的修炼方法自然熟悉，能够使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进行修炼。他又得到过儿子那大补血液的滋润，以及冰火两仪眼海神之光的辅助，这才能极快的恢复。此时他所凝聚的那虚幻身影已经比唐三归来时清晰许多，金光三次绽放，再三次收敛，终于完全从唐三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恢复本体之内，全身上下淡金色的光芒悄然消失。当唐三睁开双眼的时候，眼眸中宝光重现，已经恢复到了那天他刚来冰火两仪眼时的样子。 爸妈，小五。 小五眼圈再次泛红，顾不得旁边还有唐昊和阿银的存在，猛地扑了上去，投入到了唐三的怀抱之中。唐昊面带微笑地转过身去，阿银幻化的虚影也在微笑中融入本体之中。他们知道这对有情人终于能够重新在一起，他们之间一定有很多很多话要说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